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33集作画。主考的校验官是内阁大学士钟子期，他是一个满头华发的小老头，平日里却是极为严肃刚正的。他拉开手中的卷轴，开始宣读今日的试题。关于画这一面，其实每年都不一样，不过今年恰好校验和菊花宴凑在一块儿，题目便也简单得多。如书是以菊为题，画亦是以菊为题。台上有五张桌子，桌上并有笔墨纸砚，按次序走到桌边，捶鼓的鼓手便重重擂鼓，校验开始。众人都伸长了脖子往上瞧，这五人也算是极有特色的五人了。沈月是众所周知的才女，秦青美貌高傲，范柳儿和赵英二人是一双感情不错的姐妹花，而沈妙自然就是那个蠢笨无知的草包了。男眷们大多是看沈月和秦青二人的，女眷们看的却多是沈妙。白薇捂着嘴说道， 今日沈妙看上去倒是规矩呢，不曾有什么奇怪的动作，瞧着还挺像那么回事。 加上这一回沈妙一共已经度过四次校验了，第一次抽到的是奇，他胡乱下了几颗子便兵败如山倒。第二次抽到的是书，将磨盘打翻弄脏了衣裳。第三次抽到的是琴，上好的竹香琴被他拨断了琴弦。与其说众人来看沈妙上台，倒不如说看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出丑。可今日却有些不同，高台广阔，少女端坐桌前，她持笔的动作很端正，像是接受了严苛的训练似的，仿佛一丝一毫都挑不出错出来。十月金秋，飒飒冷风穿堂而过，撩起他额前的碎发，而他微微低头，只看得到鹅蛋形的小脸，垂下的睫毛画出一个美丽的弧度，竟也有几分美丽的。那连青色的披风猎猎作响，他坐得端正，下笔却潇洒，洋洋洒洒间似乎并不在意。然而那种笃定的气度就像他乌发中的海棠，以一种内敛的方式张扬地盛开着。义夫人抿了抿唇，意味不明地对任婉云说道， 五姑娘果真是长大了呀。 任婉云勉强笑了笑，手却悄悄握紧了。身后传来少女们的交谈声， 沈妙到现在也未曾出什么丑，莫非真的是转了性子？ 不可能吧，应当只是做做样子，你没瞧见他下笔都不曾思索过吗？沈月尚且还要想个几刻，他这样最大的可能也不过是随意涂涂画画了。 冯安宁看着台上的沈妙，那种奇怪的感觉又来了。他突然有一种直觉，今日的菊花宴或许并不似以往那样，譬如台上的沈妙，他真的会出丑吗？还是以一种不可抵挡的姿势摧毁人们对他所有的错误认知？男眷席上也有人渐渐发现了不同，这一组大约是整个女子组中最让人赏心悦目的一组了。沈月粉衣淡雅，柔美多姿，秦青青衣广袖，高傲美艳，范柳儿娇俏动人，赵嫣古灵精怪。若说最没有特点的便是那个蠢笨懦弱又俗气的沈妙了吧。可一眼望去，五人中沈妙非但没有被比下去，反而显得尤为突出。他就这么安静地坐着，分明是低着头，却有一种睥睨众生的感觉，仿佛那纤弱的身影是立在杀伐果断的高位上般，让人不由自主地生出臣服的心情。裴郎皱着眉，一个人的气质怎能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？这个人真的是沈妙吗？ 傅修仪难掩心中的惊异。他倒不是注意到了沈庙如今和以往天翻地覆的差别，而是沈庙坐着的姿势，挺直的脊背，举手投足间竟然让他想到了一个人，当今六宫主人皇后娘娘。傅修仪知道自己的这个想法十分荒谬，沈庙爱恋他定京城都知道，他也厌恶自己被这样的女人爱慕，但大多数的时候关于沈庙的消息都是从传言中听到的。传闻沈庙不学无术，俗不可耐，动作粗野，蠢笨懦弱。如今看来，他的心中只有一个感觉，怕是那些传闻也都不尽然全是真实。 真奇怪， 之前那个被蔡玲训斥的蓝衣少年祈祷， 不是说国二的沈庙是个草包吗？看上去倒是不像。 蔡玲也是愣住了，他的目光一直追随着沈月，可是沈庙仿佛有一种魔力，能让人不由自主地注意到他，仿佛天生就是该站在让人看到的位置，今日尤其显著。他努力压抑住自己奇怪的念头，哼了一声， 哼，装模作样罢了。 大哥，他会赢吧？ 苏明朗拽了拽身边人的袖子，苏明峰的眉眼带笑，神情却是有些古怪。 沈庙吗？ 一炷香的时间，鼓手再次敲鼓，示意时间到。沈月搁笔，他对自己今日的画作十分有信心。他的左手旁是秦青，秦青也完成了画作，正在洗笔。即便是简单的动作，由他做出来，也仿佛一幅画一般的动人。可是，再动人，校验场上从来都不是靠美貌说事的。他又转过头看向沈庙，心道：沈庙每每都一事无成，今日竟也没有出什么岔子，大约果真是身边有人提点，变聪明了。可人可以装，才华却不能装，此刻应当是手忙脚乱的未完成吧。然而眼前沈庙早已搁笔，目光平静地看着来说画卷的人过来。沈月的笑容一僵， 好了，下去吧。 待所有人的画卷都收上去之后，便是对国二女子的校验评判，这也需要时间。 五妹妹，你究竟画了什么？ 沈月下了台后，便迫不及待地试探着问沈庙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沈庙让他很不安。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沈庙微微一笑，笑容里仿佛含着某种更加意味深长的东西。他转过身，走到众人看不见的地方，才对身边的谷雨说道：想办法把这个送到经典使府二公子手上。喏，就是对面席靠左起第三人，穿狐狸衣裳的那个人。谷雨犹豫了一下，似乎还有些迷茫，随即道： 啊，奴婢醒得了。 去吧。沈庙拍了拍他的肩，走回原来的座位上，远远地看向裴郎。裴郎一抬头就撞上一双眸子，隔得远远的都能看到其中包含的审视。对不住了，裴郎。沈庙心道，就借你的手来撼动一下明齐皇室牢不可破的根基吧，毕竟你欠我的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